科研还是开飞机。你问我成功的定义是近期还是老中医。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跟大家推了一个优惠力度非常大的 Mini 的 Countryman 和 Clubman 的一个优惠，就是在18年10月18号之前， 活动是在截止到10月31日，然后呢，它规定的车型是2018年3月18日之前的车， 3月18日之前的这个库存的车型啊，如果这个你想买，然后都可以找之家的人，会有一个75折的这么一个优惠。但是这儿之前我们也聊过啊，那个水哥问过，就是 GCW 这个是没有的 啊。GCW 因为确实是以订单式生产， 对， 它是纯进，就是这种更为稀有的东西，它 而且高性能车，我相信不会有库存一说， 除非真是展厅的车压。库没 也许是店里的试驾车这种的， GCW 可能都提供不了试驾车，反正大家先去 4S 店去看一看吧，因为 Mini 店确实你不买车的话进去逛一逛也挺有意思， 是 因为它有很多周边呀、附件啊、包括那个英国的那个斗牛犬的小玩偶啊， 小玩具 都挺可爱的。 那咱们来说说这个新款的 Mini 的 Countryman 和 Clubman， 如果说你们俩要选的话，你们选哪个？ 如果看价格的话，其实这两款车型差不多。然后看用途的话，说实话，毕竟 Countryman 带一个四驱， 对 ，Clubman 它怎么着，它还是一个前驱车。虽然空间这俩车，我认为是都差不多吧， 相仿吧， 对，大致大概都差不多。所以如果说真要买的话，可能 Countryman 更加的适合实用一些，或者说是更安全一些，因为毕竟有四驱系统嘛。 对， 在这个冬天啊，湿滑路面啊，可能保证会高一点。 所以相比来讲，这 Clubman 好像更像个小玩具一样， 大玩具， 就是 它叫大玩具 啊，对，大玩具一样。 就是大家还记得林川之前开的那台小 Mini 呢，那可以叫小玩具。 对， 这个 Clubman 就变大了，因为它比原来的那个 club 嘛，大家还记得吧，那个在 都是最开门的 司机那一侧有一个特别小的那个开门，比那个要大了。那这个变大了之后，大家都说这还是原来的 club 吗？这还是 mini 的这种精髓所在吗？但是当也看过一些试驾报告之后，然后视频，他们对这台车的一个整体评价就是这台车还保留着 mini 那种精神。 哎，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2018年3月18号之前生产的是现在最新的 18 款， 因为这个现在的 Clubman 是在17年年初就已经换代了，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就只有保留着后面那个是对开门，然后四门都变成正常开门，这个早就已经上了。 简化 logo 的那个， 不是你说的这个是刚刚上的， 那是 刚上的 那更新的这个。 对， 好吧，那就说一下这两款车型到底都是配备了什么样的一些配置啊？你比如说，全系有这个8.8寸的中控屏， 对， 然后里边会有这个 mini 的一些智能的互联系统啊，包括这个出行的服务、紧急的救援协助、远程的售后服务、远程的智能操控。那有远程智能操控，肯定有手机的 APP， 对吧？然后此外呢，这个新车还有一些配置上的不一样，你比如说自动空调啊、座椅记忆、后视镜记忆这些呢，有的是标配，有的已经不是标配了。 对。 但是说实话啊，我觉得现在的 Mini 它的有很多的车款，你比如说 Clubman 跟 Countryman， 包括新的 Cooper， 它都是在应该是中配车型以上都是放了 LED 光源，不管是前面还是后面的，包括后尾灯，它是就是 半个 米字旗的非对称的那样的尾灯， 对， 确实很漂亮， 确实很好看。对。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林川应该在咬牙切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那时候经常跟我们说，他的 mini 就是不能连 CarPlay，对， 不能放歌， 现在可以了。 但现在呢，有了这个新的之后呢，就全都能放了。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 那没办法。 那咱们其实还得再问一下老车，你为什么就是在你的构算、 是这样？为什么呀？ 一切重启， 这就说 回来向前看齐了是吧？ 就当时看完之后呢，突然就是觉得心动，一是心动了，因为为什么呢？确实被这个 mini 这个，当时没有把这个优惠详情了解清楚。 这个品牌先是

慢慢看吧，这没准 这秘密的活动可、 就是、 可就到10月31号、嗯、 所以咱们这老车推车可能推完了之后所有车主都买了车，老车还没买呢、嗯、非常有这个可能。 我非常这个兢兢业业在为大家这个、嗯、 推荐、 啊、 就是以这个真正要买车的 一个 身份 确实都考虑。嗯， 但确实这个活动的优惠率都非常大，大家真的可以去好好关注一下。 大家这样吧，就是先上汽车家的这个论坛先去问一下， 对，多了解了解、 嗯、多了解了解，因为毕竟确实也是一个库存车，大家也要在真正要买这个车的时候一定要挑一下。如果说店里边把那个什么油液面什么都给你全换一遍， 嗯， 我觉得 OK， 主要检查一下轮胎啊，包括一些座椅啊，一些磨损的痕迹、嗯、如果全新车辆的话还好。 所以这个真的一定要上论坛看看有没有人参加了这个活动，那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暗藏小坑啊，这都有可能的事儿、哎、所以这个大家多注意一下啊。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